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公布预算案，赤字创下新纪录，今明两年都分别超过3000亿美元。他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案包括反恐国防开支、刺激经济的减税方案以及老人医疗补贴。预期新年度预算案将在国会持续几个月的辩论。民主党已经表示会要求修订减税建议，因为美国正面临战争威胁，大幅减税不合时宜。哈尔滨造成33人死亡的酒店大火，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要求尽快查清火灾原因，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加强公众聚集场所以及消防安全的检查。33名死者全部是内地人，其中6人是餐馆服务员，其他是食客。至于10多名伤者，全部脱离危险期。澳洲悉尼一名香港移民的妻子和儿女3人大年初一遭劫杀，疑凶提堂，被控谋杀、持械行劫等项罪名。被告曾经受雇在这名香港移民经营的旅行社工作。3名死者分别是东主的对20多岁仔女和55岁妻子。案发在当地唐人街，由于农历年不时燃放爆竹，有人开枪亦都不察觉，男事主逃出街外求救，警方截获疑凶。窝打老道近培正道昨晚三车相撞事件，一名司机的酒精测试超过标准，协助调查。事件涉及一部私家车、一部货车和一部的士。4名警务人员到场调查的时候受伤送院。4日农历新年假期结束，大批外游市民由内地返港，昨日超过188000人经罗湖入境，整体秩序良好。入境处开放65个柜位应付，当中有7000人随内地旅行团来港，经罗湖及落马洲返港的市民在假期最后日总计是超过22万。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脊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都整日覆盖住这个区。本港在早上气温普遍约为14度，由于日间多云，下午气温只是上升到16度左右。预料这个广阔云带会逐渐转弱，而华南沿岸的天气亦都在未来一两日持续清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天气相当清凉，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渐转天晴，气温介乎13至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晴。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15度，湿度81%。香港电台以及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你听紧系 FM94.8 至96.9 Radio 2。 各位，我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登革热病是由蚊子传播，如果你被蚊针过，两星期之内有发烧、严重头痛、肌肉及关节痛、后眼窝痛和出疹，就要立刻看医生了。预防登革热病，大家要清除积水和垃圾，防止蚊子滋生。如果发现公众地方有蚊患，请打2868000通知食物环境卫生署。 喂，强叔，都过咗凉期咁耐咯，都未出粮嘅，不如追下老板啦。 哎呀，老板话要啲客找咗数先至会出粮俾我哋。 但系雇佣条例规定，老板要喺凉期届满后7日内出粮，迟咗就系违法。老板除咗要俾利息雇员，仲可能被罚款最高20万同监禁1年嘅。 系咩？ 是啊，嗱，我哋咧都唔好再拖啦，一于揾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帮手。不过等我打去劳工处热线2717-1771问下先。 度系乜嘢啊？ 太平洋咯。 咁呢边又系乜嘢啊？ 都系太平洋咯。 吓、啊？ 皆因羊年到，人人都想有个天下太平嘅羊年，此为之。 依台共度太平洋。 二月八号大年初八，择定吉时下昼两点，喺风水旺地香港电台隆重举行。 二台 DJ 总动员，争夺羊年头彩，仲有富贵金羊等你咯。 想做现场观众，就要由早到晚留意 Radio Two 嘅招募行动啦。 恭喜恭喜！ 系啦，招募行动而家已经话开始咗噶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因为冇人会接你电话关，所以咧我哋系 fax 啦，招募嘅系用呢个 fax， 咁我哋 fax number 咧就23396453，咁你只要咧系 fax 你个名啦，同埋你嘅电话嚟咧就 OK 噶啦，咁啊登记咗啦，我哋会交俾专人咧，系有专人咧系请咗一班专人啊，系去打电话俾你哋嘅，咁你有兴趣咧嚟呢个即系支持一个二台嘅活动嘅话，而家可以 fax 噶啦。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首先好多谢各位 fax 嚟嘅支持夜妈妈与夜爸爸嘅听众啦，到时出席呢个二月八号嘅呢个团拜嗰啲啦，咁啊多谢你哋，咁啊继续咧系23396453，如果你有兴趣出席嘅话 ，OK， 咁啊翻翻嚟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继续咧有云海同埋阿小弟，小弟系 Jason 曾时贤啊。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喺一点钟新闻之前咧就讲紧一个 point， 即系讲紧一啲以色列。嗰、那個 case 都係講緊，因為咧，即係始終點解係點解？即係我咁注重嗰單即係以色列人喺穿梭機嘅事件咧，其實我都有諗緊，哇！其實佢會唔會冒犯嚇、天界咧？因為如果熟聖經嘅人都知啦，因為佢係信猶太教嘅，咁即係佢相信嘅就係舊約啦，即係全部舊約啦，咁。當日如果有屬聖經講緊通天塔嗰樣嘢咧，即係當時講緊創世記咧，咁講到咧，當時班猶太人咧就即係唔係淨係猶太人嘅，即係佢當時形容為全地球嘅人啦，就係、是、語言係統一嘅，即係大家都係講翻同一種話嘅啫，冇唔同嘅。咁大家咧就想起個塔同埋起座城，咁、目的就想通天，即係其實即係上太空啦。即係如果而家以個角度就係、是，因為你喺地球度起個塔最高都係上太空嘅啫、通天 嘅，即係近啲啫，想係啦，意思都 冇錯啦。咁同埋咧，係為咗咁樣你一路通天塔嘅話咧，就令到所有喺地上即係分散嘅人咧，就知道望到個塔就可以，即係 get together 咁樣嘅，即係聚合翻咁樣嘅。咁當時聖經裏邊講上帝就好唔高興，佢就話：哇，要登天 嚇、 好。落嚟搞下你哋先，咁啊将所有人嘅语言捞乱咗，之后将你佢哋所有人分散晒。咁呢件事咧喺由， 所以我哋而家有咁多 系啦，即系呢个圣经启示录里边讲嘅一个版本啦。咁但系呢个版本其实就寓意咗当时其实好多犹太人都相信，其实上帝系不能去即系、就是、侵犯佢嘅天界嘅。 但系佢系仁慈，因为点会整蛊你咧？ 咁冇办法啦，旧约嘅上帝咧系比较恶嘅，即系如果你睇旧约， 严肃啲，严啲 系恶嘅， 有惩罚嘅， 系好有惩罚添嘅。即系旧约嘅上帝啦吓，即新约就耶稣就完全唔同噶啦，即系耶稣个版本就系非常之系善嘅吓，即系两个几唔同嘅性格。咁、变咗当时我心谂，哇呢镬都结，第一个以色列人，第一个犹太人，第一个仲要信犹太教嘅以色列人。上太空、即以佢个宗教立场其实都几有问题嘅，同埋当时其实星期六嗰日聚会啦，正正式式嘅安息日呢，咁其实就係星期五嘅，即係计緊唔係我哋而家用緊月历㗎嘛，即係我哋係计返犹太嘅月历㗎嘛，因为星期五係佢哋安息日嘅，咁嗰时我已经心諗佢点守安息日呢，因为你用犹太教嘅名义，你仲要讲登天飞出宇宙飞出呢个太空，之后你仲要嗰日 安息日嘅意思，即系完全咩活动都要拍停 晒，系啦，冇错。即系以一个犹太人遵守犹太教嘅律法嘅时候咧、安息日咧系不能做任何嘢嘅。所以而家以色列人咧， 即系大家都系留喺屋企，咩都 唔做，咩都唔做，一定乜嘢都唔可以做。仲要系唔做到个定义咧，系你甚至有啲严肃啲嘅规条咧，即系有都有唔同派别噶嘛。因为以色列里边都有唔同犹太教，有啲派别直情话你上网都已经系犯规啊，有啲你行多咗两条街又已经系犯规啊咁样，即系。是好嚴噶，嚴到咁噶，咁所以而家嘅以色列人咧，即係佢哋安息日咧，平時啲即係安息一到咧，就會請巴勒斯坦嗰啲回教徒去幫佢做工噶嘛，咁就唔犯天規啦嘛，嚇呢個係佢哋而家做嘢方式，係冇錯，呢個就係聖經法律鬧。咁我就一諗，咁你上個太空，你星期六落即係降落。你星期五嗰係你個安息日，咁我諗呢個問題，咁當然有記者諗到呢個問題啦。咁佢喺當時原來升空之前已經有記者問咗呢個問題㗎啦、就問佢喂你點守？即係你係好虔誠嘅呢個猶太教徒嚟㗎嘛？佢係啊，我係猶太教徒，我亦都係以色列人，我亦都係猶太人。咁我哋點守安息日呢？咁佢答得好得意嘅，我盡量去守安息日啦。 尽量啦，即系唔敢担， 系啦，冇错啦， 唔担保 噶。其实真系冇得担保，你点守啫？你唔通我做穿梭机，人哋个个喺度做紧实验，有80几项实验， 人哋叫你而家喂今日弹上去啊，太空啊，即系话唔做嘢， 系咯，你冇可能唔做噶。 唔系而家准备咗，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噶，系有你有六个同事， 系咯， 一齐上去， 咪咯，仲有咁多实验做紧，仲有咁多仪器要 咁要破界啊！真系， 其实 为咗人类嘅历史， 系 为咗人类，为咗 mankind， 你去做啲实验。呢个破戒系咪即系都可以容许咧？ 所以咪就系话，如果佢以一个 点讲咧？慈悲心嚟讲咪可以咯，但系如果真系法条嚟讲咧，咁佢咪其实犯咗法条。 即系嗰啲死咕咕一定要 系啦， 唔好搞。 系啦，但系好多犹太教都系咁噶嘛。咁变咗我心谂，哇！你又犯安息日嗰个规条，咁你又冲我上天。我当时已经谂死啦，你冇话觉得有事，点知就所以我话点解我好震惊，但我又好唔震惊，因为。因为呢个以色列人嘅存在咧，其实系一个好敏感、好敏感、好敏感，对于太空发展嚟讲咧，系一个好敏感嘅事嚟嘅。咁同埋咧有一个 point 咧，我就觉得都几对我嚟讲，我觉得好邪嘅。有冇留意咧？这个哥伦比亚号呢一次嘅太空任务咧，即系你知 NASA 每一次太空任务咧都整一个 logo 嘅，呢个佢哋嘅传统嚟嘅。 咁佢哋臂章嗰啲系咪新嘅 mission？ 系啦，冇错。咁今次咧， 好多噶佢哋嗰啲臂章。 系啊系啊， 你喺太空中住嗰个 gift shop。 系啊，即系你中意边次买？ 哇，净系多到啊！ 咁所以咪赚钱咯。咁呢一次咧，其实是一个好奇怪，同埋喺我印象中咧，尤其是有个以色列人喺个穿梭机上面咧，做一个咁嘅设计咧，喺我眼中咧就系好奇嘅。如果大家有翻报纸或者你想睇翻啲圖片啦嚇，咁佢今次一個標誌個 logo 咧，就係一個穿色嘅一個穿梭嘅形嘅嘢啦。咁咧就有一個有三條即係光柱咁嘅嘢啦喺度啦。咁啊隔離有啲名啦。咁啊光柱嘅盡頭咧就有一粒咧五角星嘅。 嚇！ 等下先，我揾下有冇啲圖片喺度先。 有冇啊？ 咁有啊呢度一個有個五角星喺頂嘅。 嚇！ 咁咧，其實有個五角星咁樣喺頂咧，我當時我睇完呢張圖咧，我就真係覺得，咦？設計呢個 logo 人係咪玩嘢咧？因為呢一個五角星咧，如果你就咁睇落去咧，就冇問題。 有個嗰啲光環， 有個光環都冇問題嘅嚇。但係如果你調轉咧，即係你將佢 upside down 咁樣咧， 就好似佢炸咗之後嗰個雲。 又唔係，你調轉唔係 有個六字出嚟啊？ 唔係。嗱調轉佢嘅話咧，其實大家係有容易認嘅啫。嗱，如果你喺張白紙度畫一個五角星，係咪？咁上面一個角啦，下面有兩個角啦，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啦，係咪？咁呢個角咧，如果你調翻轉 upside down， 即係如果象徵住呢個穿梭機向下降落嘅時候咧，咁就調翻轉就變咗係個星上面有兩個角啦，底下有一個角啦，左邊一個角，右邊一個角啦， 五角星 係啦。呢一個標誌咧，即係調翻轉嗰個標誌咧，就係撒旦教嘅標誌啦。 哇！咁勁你直情研究佢咁樣前後 左右。呢個係真係嘅，呢個直情係由猶太教開始。就已經係當呢一個調轉嘅五角星咧，就係撒旦教嘅標誌。所有拜撒旦教嘅人都係用呢個標誌嘅。咁我就睇完呢個 design 咧，我當時就覺得好 即刻寫信去 NASA。 唔係我冇，大佬我唔想有事發生。咁我就覺得點解偏偏要揀一個以色列人上太空嘅時候？ 咁呢個我覺得係巧合啫。 係巧合。咁仲要有趣嘅、哦，我諗可能即係心機，如果有信教嘅人咧，可能佢未必會。記得，其實呢個五角星點解會係撒旦教呢咁、其實咧就因為咧呢、這個撒旦呢、這個五角星嘅標誌咧，調轉個五角星啊，嗰、那個上面嗰兩個角咧就代表兩個，即係其實你應該咁講，你將個羊山羊嘅羊頭咧套入呢個五角星，調轉個五角星咧，嗰、那個角咧就係、代表上面嘅兩個角啦。个须咧就是、代表下面嗰个角啦，左边同右边就系嗰只耳仔，呢、這个就系典型撒旦教嘅标志嚟嘅。咁、而信圣经嘅人咧，其实好多人都忽略咗一样嘢，由旧约嘅启示录去到出埃及记，一路去到打后之后所有嘅经文啦，去到耶稣讲第时末日嚟嘅时间，都系形容一样嘢，山羊。即係呢個五角星調轉嘅標誌，山羊咧，形容山羊就等同撒旦，等同魔鬼，同埋等同敵基督嘅。咁即係呢個係幾有趣嘅。即係如果大家 咁，你有冇可能好者佢 design 嘅時候，佢唔會話調轉睇噶嘛？咁調轉所有嘢都係咁，佢而家粒星係的確係向上，佢唔係有意將佢變做撒旦教或者 係。我又覺得係，但唔係嘅， 即係佢唔會好似阿雲海咁突然調轉佢。喂，呢個光攞時已經撒旦教嘅標誌嚟喎。咁你任何星調轉都係咩㗎啦？ 其實係㗎， 咁你好多黐喺嗰啲熒光嗰啲黐喺天花板嗰啲時候，就好似好多星星咁調轉咗，咪係撒旦教。 調轉 係 㗎，唔係，但 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純粹巧合。 巧合 呢下就係，我覺得係佢哋啲機舊多。 有啲人都系咁。 嗰啲机实在太旧啦，喂！你而家咪见到香港嗰啲路咧，有一架二十年嘅车， 系 七年十年已经拖咗啦。 冇错，呢架仲要系81年嘅。 咪咯，呢架仲要系81年，系22年啊。 系啊，22年 唔系讲少啊嘛。 但系个问题系咁嘅，头先咧，即系咪前开咪之前咧，都讲到咧，其实九十年代咧已经发展，即 系佢有一个新嘅，系有一个新嘅，即系嗱，佢阿波罗嗰啲火箭完咗个系列之后咧，就已经系穿梭机系列啦。 系冇错，冇错， 系有几好多个名啦。 系冇错。 但系即系Challenger 同埋 Columbia 系 即系其中 冇毁，即系最毁咗嗰两个啦。 咁啊。咁但係佢之前我睇嗰啲資料啦，咁就係佢的確係有一架係已經整咗㗎啦嘛。 新㗎嘛。 新嘅新年代嘅叫做新世紀嘅 穿梭機。穿梭機。冇錯。叫做 X33。 係。 X33 號。咁佢哋會唔會停用，即係而家停用而家呢一隻shuttle, 即係space shuttle。 係。 去用嗰隻 X33 啦， 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 X33 嗰隻樣係勁啲喎，細啲 三角形嘅、啊、就係咧可以 UFO 啲噶嘛， 係啦，就係好厚身，好似三文治好厚身嘅，咁、啊、可以直升直升直降咁樣嘅，冇錯啦。咁、嗰個問題就係、是、咧。由90年代開始發展呢個 X33 嘅，大家都以為，因為佢而家我哋用緊呢個穿梭機，你都講得啱啊、嗯，舊得好緊要噶啦。 係咯，即係你一個老爺車。係咪先？你喺 eBay 睇嗰啲嘢咧，廿年、三年已經係話俾你聽係 antique， 係 古董嚟㗎嘛，大佬。佢都有架古董擺喺門口㗎。正常噶， 系 你現場， 系冇錯，嗰、那個就係 Enterprise 咧，企業號咯，係 啊，企業號咯，佢直情完成架就同擺咗喺度噶嘛， 嗰架就冇飛過嘅，嗰架就擺到當時係我嚟做 display， 唔係做即係做入邊訓練嘅咯，即係冇升過空嘅嗰架就，咁但係哥倫比亞就第一架升空噶嘛，舊到咁嘅樣嘅，咁但係 X33 當時發展咗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九十年代已經發展咗做埋個 demo， 喺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喺大概5-6年前啦。嗰陣時無線亞視嘅新聞都講過一次，影住個鏡頭，影住呢個 X33、 嗯、 就試飛成功啦，咁樣大家話拍手啦，而家又後自己噴完，即係又自己降落，直上直落咁樣。咁後來咧，我啊再 我其實佢砰一爆之後咧，我第一個感覺除咗覺得即係哇，真係好大件事喎呢次。咁再諗落去咧就啊，咁會唔會係呢一個穿梭機年代嘅結束咧？即係會唔會係採用㗎？因為嗱，你如果你要令到人哋克服一啲陰影咧，除非係俾另外一啲嘢，即係係嘛，即係你 冚過佢， 冚過佢，去話俾你聽，呢個係超嗰個班係20倍， 係 安全過20倍，咁大家就會 原本係咯，但係咧嗰架機咧喺2001年咧就已經美國所有嘅部門咧就已經拍停咗佢個研究啦，亦都唔準再發展 X33啦。咁因為咧後來有啲人覺得咧。其實呢個亦都我都覺得係事實嘅，就係 X33咧本身太過做 show 啦。 嗯， 因為當日如果你要留睇，即係當日如果睇咗新聞片嗰段咧，你要留意到就係嗰架機嘅背景所有嘅嘢咧都冇比例嘅。 嗯， 但後來我發現咧，當日嗰段片嘅比例咧。是原來那架機是一個人咁高嘅啫， 嚇，係一個模型嚟 嘅，係啦，原來是一個誤導片段嚟嘅。 哦，即係我哋將會佢就整一個模型出嚟，就是、遙控視 角。係，但係咧佢就係揾咗一個地方咧就冇比例。 其實好多 UFO 嗰啲，即係有啲我唔排除的確係真嘅片段啦，有啲真係 UFO 真係太勁啦嗰啲，有啲可能係呢啲 嘅。係，冇錯。 即係無端喺民居嗰度垂直升降，跟住、 啊、 哇咁啊撇，跟 住撇。變咗我咪覺得哇喂大佬你淨係整個咁嘅模型 demo 一個人咁高你就話俾我聽試驗成功啊！即係我覺得即 係兒戲 兒戲兒戲離曬譜，你起碼整一個1:1嘅，你坐得入去咁樣是非，我都覺得你起碼 有啲咩？佢哋嗰啲 marketing 係勁， 冇錯。 喺我心目中，起碼覺得咁耐以嚟啊，直至到今晚你講 先至知真相 啊！我都覺得佢係有一個新嘅一 代的。係啊，但係嗰都以為係嘅，嗰、那個原來係假的。 嗱咁啊，即係佢呃人幾勁，佢都係望住鏡頭。我哋的確係有一架呢啲， 係啊， 唔係可 係咯，仲要係國際新聞已經講曬。仲要係2001年，可能即係覺得唔得啦。你咁樣嘅話，可能即係萬一意外咧，就拍停咗所有 X33 研究。咁就仲要係咧，話明未來嗰十年咧，都係用翻呢只舊嘅穿梭機嘅。 嚇！ 咁啊慘啦！咁而家呢一鑊炸咗呢一架之後咧，飛得個穿梭機剩翻三架，一架就粉進號啦，一架就係、是、哎呀，我嗰架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係三架係飛得嘅，就兩架炸咗，一架就唔飛嘅。咁未來嗰十幾年就完全係冇新型嘅穿梭機去發展過。咁就大鑊啦！咁但係我咧就喺度諗，未來咧可能咧日本咧就會幫到手啦、 啊。用日本嗰啲機， 因为咧喺 咁又益咗佢哋啊， 系啊，因为 哇呢炮真系吐气扬眉，喺佢哋角度 冇错冇错，唔系亚洲人都吐气扬眉嘅，如果真系咁嘅话， 咁我就觉得佢日本还日本嘅，中国人就即系始终都系中国人， 冇办法，因为 咁佢又唔会借用中国嗰啲嘢，如果借用中国嗰啲，即系可能得个壳里边系全新整个吓，你嘅 个电饭煲原来入飞得噶， 大佬啊！即係我哋 係唔係？我即係覺得，因為點解日講日本咧？因為日本咧，九十年代到而家咧，即係呢十幾年咧，佢係冇停止過發展太空嘅穿梭機。 不過咧，可能美國佬真係攞咗日本仔嗰啲穿梭機咧，可能佢哋覺得哇，原來佢哋好勁喎！係 係， 裏邊已經係即係全部嘅先進，而係你諗下 Sony 嗰啲嘢，或者係即係所有Canon 啲機啊，即係你諗下佢哋嗰啲全部精密嘅嘢嚟嘅，細心好幼細啊嘛，同美國佬咩乜都要大。粗重 系 行，总之一爆落去全部死，系咁多，唔好搞其他嘢，嗰啲嚟噶嘛。 冇错，日本我谂咪真系仔细啲。咁同埋因为我见过，因为佢而家日本嘅太空总署叫做 NASA 啊嘛，即系加个 D 咁啦。NASA 咁佢冇，其实佢偷咗好多美国嘅技术噶啦。其实再讲真，但系佢喺 design 新型太空穿梭机上面咧，真系靓到你唔信。因为咧嗰阵时候见咗一个展览图片咧，就是、日本嗰度 local 去。 但 系 呢个唔系模拟嘅，呢、這个唔系遥控， 唔系 嘅， 唔 系真 嘅。唔係，佢哋而家係發展階段嗰啲真嘅相片，佢從來冇公開嘅，佢唔公開俾人睇嘅。但係佢係有一 set 咧，係講緊而家有一個系列佢哋發展緊嘅，就係、是、一個滑翔機型流線型嘅藍色嘅太空穿梭機嚟嘅，靚到不得。 但 係 個樣係點樣？ 即係一個你好似流線型嗰啲咧，即係好似 係咪嗰啲即係 Concorde 嗰啲？ 系啦，类似 雀， 系啦，冇错。而后边个尾咧系弯落去曲少少，仲有两边咧，除咗即系而家美国用穿梭机嘅喷射喺后边噶嘛，除咗后边之外，佢两边亦仲有辅助喷射，即系靓到你成觉得哇！ 呢先系 space 噶嘛， 系啦， 太空嘢啊嘛， 系啦。但日本系发展紧十几年都系呢啲嘢，咁我谂紧如果。美國可能遲啲呢單嘢， 裏邊有音響噶，等 一啲都唔奇喎， 一啲都唔奇 啊！ 嗰啲微波爐係唔攝出嚟，砰一用完之後，砰攝翻入去嗰啲咧，即係全部係 奇噶，係啊！佢 全部啲 headphone Sony 跟住咧全部喺個 headphone 度遙控曬所有嘢， 整個無虛擬嘅。工人喺入面佢做得出嘅呢啲嘢， 虛擬工人擺幾個 robot 喺度，Honda 咁樣嚇， 咪變咗呢啲日本而家發展緊得好緊要。咁變 我諗我哋講呢啲，佢哋已經諗過曬， 諗過曬， 係已經實驗完畢，已經係用緊更加超你嘅想像二十年以外咁嗰啲超乎想像二十年以外嗰啲嘢。 係冇錯，唔係邊 可能佢已經係星空。多士炉，啪 咁啊唔得， 已经可以。 如果全部日文噶嘛，大佬 系佢哋都几唔会印英文、啊， 会 美国佬点咧？又要请个翻译，咁又要请日本人。 唔系，如果佢真系要用日本嗰个穿梭机，即系以发展第时咧，可能讲紧发展多几年啦，咁、佢一定贴晒。 有机会， 咪啱啊！ 有机会， 因为佢而家美国冇咗最新嘅发展。 你一讲呢啲，即系个哇，会啊会啊会啊！ 你谂下，第时可能就系日本嗰啲种子基地嗰边。一架架嘅穿梭机运去美国嘅太空总署， 之后美国太空嗰时咧，已经系有埋支日本旗噶啦。 唉，冇人发啊！ 太空有埋支，起码嗰个国际太空总，即系嗰个 国际太空站，日本有份噶， 有喺日本旗 系啊。 咁你话喂，即系而家以色列人又上过去啦，不过就 中国人都有，不过系华籍，即系 美 籍嘅 华 人 就唔系中国讲国际 warrior 啊，冇乜。起飞嗰啲，佢咩？佢讲我唔记得咗，佢讲咩话？ 准备， 跟住 点火， 点火，系啊，佢系就话点火， 跟住哇！ 相信自己，不怕风雨再多。 听过咧就系 My Way 啊，佢系张敬轩。咁我谂有一位朋友咧误会咗，咁啊呢个咧就系啊，佢叫做 Anthony 啊，吓 Anthony 啊 ，Anthony 我以为嗰个 C 点样，个 A 字写得好好 啊，好 C 啊， 好有型啊，写得系好 C 啊 ，Anthony 错啦，咁啊咧你就系、是，佢话哇，你哋两个再搞嗰啲咩？诶，唔系嘅，暂时呢个咧就系初版，未都好多谢嗰啲朋友咧不停 fax， 多谢晒你哋。咁啊，到时咧初八见下啲聚会，唔使飞噶，咁仲有专人咧，头先讲过啦，请咗一批专人咧打翻俾你噶啦。OK， 嗰啲系二台嘅拜年节目系咪？嗰、那个系， 冇错冇错 啦，系啦。唔系头先咧， 听众好快、啊，即刻就fax 咗呢个 X 三十三嘅 History Project 嘅一啲资料嚟。 嗯，可惜已经、啊、 即系。我覺得好榮幸做夜媽媽夜爸爸黑色星期一，因為咧即係啲聽眾朋友咧，收音機旁邊係真係咧好想知道呢度裏邊即係會講咩啦，同埋每一個 topic 咧，佢哋真係即刻去係真係有料到，佢哋真係有料 係 嚇，即刻喂你睇下，你可以 成沓喺度， 你講 X33係嘛？我知啊，即刻已經 係，但我真係覺得好失望， 好 respect 啊， 好失望佢， 好 respect， 即係 cancel 咗呢個 project 咯，因為。其实佢开头嘅意念都有少少叫做反地心吸力嘅意念嘅，但系咧，其实佢当日， 哦，如果佢整到，咪即系好似外星嗰啲咯。 系啊，但系全其实讲真嗱，我又想督爆少少啦。而家所有 先系咪督爆晒事实全部噶啦？已经， 我而家就督爆少少啦。其实所有而家所有政府发明嗰啲所谓嘅反地心吸力嘅装置嘅飞碟又好， 假嘅 穿梭机又好，佢都系用紧一叫做气流对打嘅反地心吸力啦。其实系假嘅。而家讲紧 点叫何谓气流？ 即系用气去喷 啲气， 互相喷嗰个角度咧，去打啲气上去，咁样嚟到去反地心吸力。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 反地心吸力 嘅， 系咯？反地心吸力如果系真系认真嚟讲，系咪即系 用磁场？ 系咯， 系啊， 磁力 好似。 即係嗰啲負就打 開，即係而家最先進上海嗰個磁力火車嗰種嘅意念就啱啦。但係而家所有就算嗰個 X33當年嗰個意念都係假嘅啫嘛。佢做到磁力就發達啦。咁、啊、日本就遲早有機會做到噶啦，因為而家日本而家 如果你發明佢哋用到磁場咧，咁呢個係免費能源嚟噶啦嘛，咁亦都唔需要再噴射曬咁多油啦。 係啊，冇錯。 哇！咁啊，日本嗰缸挑戰者號或者係即係呢個。哥倫比亞號 嗰啲油啊， 嗰個 tank 啊， 嗰支成碌炮咧，你而家見到啲太空人有啲又影翻其他太空人啲相，佢哋咪好中意有個穿梭機仔擺前面嘅，呢、這個咪就係我當日見到我想買嗰個，但係好貴嗰個模型咯，嗰、 哦、 個就係啦，就係、是、咁高嘅，即係成尺幾高嘅， 你冇買到嘅， 冇買到太貴啦、哦，太勁啦就係。好中意，好正啊！嗰嘢系， 但如果到时真系唔使嗰两缸嘢，就真系哇！ 谂下 系啊， 几呢啲先系科技先进啊！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 即系喷油喷射用咗廿几年， 系啊，唔得噶啦。所以 其实系好落后， 好落后，好原始。咁变咗日本人嗰个意念咧，其实就快好多嘅、嗯。就算而家佢哋有个叫做地下飞机啊嘛。有冇聽過啊？ 嗯， 其實而家佢哋喺中部咧，其實叫地下管道咧，個地下管道係闊到即係成個，即係嗰個地下管道嘅闊嗰個容量啊，嗰個隧道啊，成條隧道咧，佢哋而家實驗緊咧，就係用一個叫地底飛機嘅設計，就係坐落去其實一個飛機咁嘅嘢嘅，咁但係全部用呢個嘅嗰叫做咩？即係嗰啲叫做磁場嚟到推動同埋運行。咁啊，佢意思即係話咩咧？我喺天空飛，我又用油；我用地底用呢個地底磁場嘅飛機咧，係例如佢喺大阪飛去東京，可能都係用緊15分鐘，咁就飛到佢。但係而家發展緊㗎啦，但係問題係佢哋做唔做啫？啊！我而家趁翻個機唔夠時間，仲有半個鐘頭咧，我要講翻咧。我咪頭先1點之前咪講。 其實你有冇發明嗰只，比如鑽穿個地底去對面咁嗰啲啊？ 转穿地底去地核最对面嗰啲唔得，我哋经过啲做到， 经过啲熔铁咁样系嘛？ 唔得，我哋仲未咁劲。唔系，我哋讲翻咧，头先咪讲有人预言过呢件事嘅。其实呢件事咧，而家喺美国呢几日都讨论得几兴合合嘅，就系、是。1月8号嗰日，今年1月8号啊，即系讲紧廿几日之前啫。1月8号嗰日咧，其实有个咧神父，咁呢个神父其实喺当地一啲嘅中意研究呢啲古灵精怪嘢嘅人都几识佢嘅，咁佢就叫做咧，好似冇攞嗰张纸嚟添啊，佢叫做 Andrew Wingage 嘅一个神父啦，咁佢就系咩咧？其实系一个属于一个。舊派天主教教會嘅神父嚟嘅，因為天主教其實都有好多嘅派系嘅，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叫做原教旨啲嘅一個派系，咁佢相信好多占卜啊、通能啊，甚至佢係其中一個喺美國咧經常去同人驅魔嘅一個神父嚟嘅。咁呢個神父咧就係1月8号咧，佢上咗美國嗰個電視電台。咁就佢點解要上呢個電台呢，就是、因為呢佢經常無端端就收到一啲嘅訊息㗎。啲訊息呢就佢話佢唔知道點樣嚟，佢亦都唔係特登去主動收呢啲訊息。佢突然間就會喺個頭度呢，即係喺腦裏面呢，就有人同佢講咗啲說話，或者話咗啲嘢俾佢聽咁樣。 撞鬼咁嗰類。 佢又唔係撞鬼，或者佢收到啲 message 咁樣啦。咁佢係驅魔㗎嘛，佢唔會撞鬼嘅。佢嗰個經歷仲要係呢，當年你知道驅魔人嗰個故事係真人真事嚟㗎啦。咁當年嗰個驅魔人幫手驅魔個神父叫做Malucha 啊嘛，真正嗰、那個 Malucha 係真嗰、那個，講緊真嗰、那個喎，真嗰、那個喎。咁佢當年就有份同呢個 Malucha 咧一齊驅個，即係驅魔人嗰個真實嘅故事嗰個人嗰、那個嗰、那個驅魔嘅。咁呢個神父咧就喺因為上年2002年尾咧就 send 到呢啲嘢咧，就1月8号咧佢就上去電台講，佢就話未來呢90日咧。美國應該有件好大好大好大嘅事發生，嗱、呢件事係1月8号已經講咗㗎啦，即係唔係馬後派㗎、因為全部1月8号講咗，報紙又賣咗。 馬後派咧有個馬後炮啊， 唔係馬後炮我講， 有個馬後派， 講得太多教派啦， 大佬係咪嗰啲咩？ 裝個馬後炮啲派都幾好，馬後炮。咁呢個神父就喺1月8号已經講曬，即係唔係之後嘅嘢啦。咁我就話未來90日，即係90日之內，一定會有一件大件事喺美國發生。咁當時啲主持都問佢：，咁你 sense 唔 sense 到係乜嘢咧？佢話我完全唔知道係咩，但係一件好大件事嘅發生，仲要話，即係佢仲要講到明，會係喺美國中部發生。 哦， 即係中到咁啊！因為呢件事已經做講咗噶啦， 即係啲堪輿學家， 唔係一個神父，但係佢係識得通靈嘅，唔、係通靈咧，即係收一啲嘅信息嘅天外信息。佢話一定會喺美國中部發生。咁嗰個當時， 因為佢哋啲科技可能啲外星科技計到係嘛？ 唔知啊，真係唔知啊。咁但係咧，當時嗰個主持同埋啲聽眾就問佢，佢話：喂，咁你認為你呢件事係咁樣？你可唔可以話清楚會唔會係核彈爆炸或者核電廠爆炸？佢話唔係，肯定唔係核電廠爆炸，肯定唔係核彈爆炸。咁係咪大地震咧？話亦都唔係大地震。咁你可唔可以肯定佢咩？佢講唔出係乜嘢。但係佢話肯定一件大件事，90日內發生美國大件事，美國中部。咁當時咧，這個節目做完之後咧，大家都話：，唉，這個神父可能都係唔知係亂噏嘅啫。咁就竟然喺真係90日內。 美國真係禍不單行，有時真係嚇。 即係無端端 走咗一之後咁大單，今次哇又搞一單咁大單啫。 係啊，咁但係呢單嘢講完咧，其實都反而啲人就驚啦，因為當日咧這個神父咧就唔係單止講呢個90日之後嘅即係之內有呢件事嘅，因為佢話咩咧？佢話咧90日之內就會發生一件咁奇怪嘅事啦，即係會一件大件事係悲劇嚟嘅，美國中部發生。而佢而家相信咧，人類已經行入咗一個佢認為嚇、一個叫做 end times 嘅時間啦。 即尾声啦， 尾声啦，吓佢话我哋已经踏入咗世界尾声时期噶啦，所以佢点解会收到呢信息？系因为有人不断同佢俾 message 佢。咁佢话咧，如果无意外咧，呢件90日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2年后咧，美国咧系会俾人入侵噶。 吓， 系啊，系佢讲到明，美国2年后系会俾某一啲嘢入侵。吓， 呢啲系会系外星。 文明。 佢冇讲 地球上表面上冇一个国家可以喺两年后 入侵到美国。 入侵到美国。 佢两年后入侵到美国。 十年后中国啲先可以强大，可以即系大到对面岸，系咪先？ 咁啊系， 系咪先？十年后个两年后入侵美国， 系两年入侵美国。 呢个简直系而家，如果而家讲系就冇可能， 冇可能 噶，除非佢系。天外来客，除非佢系高度文明， 又 系即系又系一嘢炸落去，美国人都要收声嗰只。 之后佢话咧，侵占咗美国，即系两年后侵占美国之后咧，嗰一刻即刻咧喺呢个 Kansas City， 即系叫阿肯色城咧， 唔系嗰个系 Arkansas。 Kansas 係就咁 Kansas 係嘛 ？Kansas 亦做咩？唔記得咗。Kansas City 啊，佢話，即係 Kansas City 咧就會發生一個九級嘅大地震，而維持一個鐘頭。 哇！ 系啊， 九级震一个钟头，哇，全部碎晒， 我都冇噶啦， 全部系粉碎 啊！佢话之后咧，佢话呢，佢话之后嗰六日咧就会进入一个叫做黑暗日子。 哇，九级震一个钟， 系 你知唔知嗰时我即系我试过亲历喺现场嗰个7.1级，因为6.9又7.1级嘅三分之， 即系三分之嗰次啊， 佢就喺7.几秒嘅啫。 已经冧晒， 全城黑晒，你乜震一个钟，仲要九级。 系佢咁样讲啦，佢话之后咧呢个就恐怖啦。佢话咧呢件事之后六日嘅黑暗时期之后咧，佢话咧全世界就会出现一个维持40年嘅 黑暗 期，即系个天系 灰尘， 灰色系灰尘嚟嘅， 即系大气层里边嘅所有都俾啲烟焗到黑晒 啦，冇错。但系佢讲唔出系咩事。 咁会唔会喺嗰个臭氧层穿咗嗰位流气撇咧？ 唔关事嘅，即系如果呢个咁嘅情况，可能一系咧就有个陨石撞咗落嚟咯，即系陨石尘，即系当年灭咗灭咗恐龙嗰个方法咯。咁但系问题，开头佢讲完呢扎嘢，啲人都当佢系傻噶。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大佬，佢讲中咗90日内美国中部发生一件大件事，咁而家啲人就觉得吓。咁就驚喎、 哇！佢講已經進入咗一個尾聲， 係佢話 end times， 即係佢呢個係佢嗰個教派，即係佢天呢、這個其實即係佢係一個天主教嘅支派啦。咁佢相信呢一樣嘢，但係個問題係兩年後我哋就知啦。即係兩年後，如果真係有人入侵到美國，而嗰班係咩人，我哋又唔知啦。做緊乜又唔知咧？嗰班人點解會咁大 power 又唔知咧？ 即係你而家講嘅係天方夜談嚟， 天方夜談嚟噶， 冇可能發生。 係啊， 係你問兩年後入侵呢個世界嘅強 強國， 即係你一架穿梭機都冇佢六架嗰啲比例噶嘛？ 係冇錯， 入侵佢啊！ 係，所以呢個 Father Andrew Wingage 咁佢預言咗呢樣嘢，咁但係希望唔好實現咯。 哇！誇張， 誇張。希望唔好。 de lugar quedar.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n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way across the chimney top, that's where you find me. Somewhere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 oh, why can't I?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 oh, why can't I? If happy little bluebirds fly beyond the rainbow, why, oh, why can't I? Why can't I? 凌晨嘅時間去到咧1:48，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今日叫做 Over the Rainbow， 佢系 Eric Clapton。室外气温系15°，相对湿度81%。今晚继续啊，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有云海同埋有 Jason。好，咁啊，继续翻。 系头先讲紧呢个国际太空站， 系国际太空站吓， 系因为而家个太空穿梭机如果飞唔到过去咧，咁啲物资就要靠俄罗斯嗰边射火箭上去就 吓，就 keep 住个运作，或者譬如维修下个哈勃望远镜啊。 我谂嗰啲佢唔理噶啦， 即系苏联如果要借苏联嘅火箭上去就唔理啦。但系其实穿梭机上去其中目的都系要维修哈勃望远镜啊，要 整嘢，同埋主要系拉开嗰个国际太空站。 系点样叫拉开？ 因为其实地球围住地球飞嘅。包括人造衛星啦，包括所有嘢啦，這個國際太空站亦都係啦，當年墜落嘅和平號都係啦， 佢哋不停咁飛緊嘅軍速， 即係圍住地球嗰個軌跡一路行啦。其實因為咧每一樣嘢， 咁如果行到你個國家嘅領空，咪可以 spy 你啲嘢嘅咯，間諜嘅啦，就做 咁啊咁高啊，即係嗰架機係咪？得，絕對係。但問題就係話咧。因为所有围住地球，因为地心吸力嘅问题咧，所有嘅嘢一路一飞咧，就是、一路跌落紧地球嘅，包括而家嘅国际太空站都 吸引到去外， 系肯定，全部地球以外，而家即系唔系话好远嗰啲啊，即系讲紧地球以外嗰、那个空间嗰个位置，所有嘅人造卫星啊、国际太空站啊、碎石啊、冰啊，全部都系吸紧落去地球嘅位置嘅， 跌紧落嚟嘅， 系啦。所以每一次太空穿梭机上去嘅时候咧，就会拉翻开啲嘅，等佢唔好跌嘅。咁穿梭机去太空站目的其中一个目的都系为咗咁嘅，所以佢如果长期 月球唔系 drop 紧落嚟 啫，除咗月球系冇咁样嘅啫，但系冇人知系点解嘅，即系而家你问科学家解唔到俾你听嘅。即係佢 點解唔會影響嗰度咧？咁樣 即係你問佢咁點解傳媒係跌緊落嚟？點解月球會係冇嘅咧？咁你科學家話哦，總之 咁其實 啦， 總之唔 係啊。其實冇一個正常 咁，即係其實嗰啲九大行星都唔會噶嘛。 因為佢哋圍住太陽轉啊嘛，即係而家講緊，如果我哋圍住緊地球 就會 轉啲嚇，嗰啲一路吸緊落去個地心吸力裏邊跌緊噶嘛。咁啊，國際太空站其實有咧都係跌緊，不過當然個速度唔係好快啦。咁問題，如果你長期穿梭機唔去上， 可能係好快，不過佢好遠跌落嚟係嘛？ 唔係，即係意思唔會咁快啲、你唔上去一兩次就跌落嚟，唔會咯。即係佢一定係幾年後嘅事，但係佢慢慢慢慢你咁樣跌落去咧，其實都有都出事噶嘛。咁變咗唔係，如果你萬一呢單嘢即係穿梭機爆炸之後，佢原來冇咗一個。即系我唔知佢真系会唔会再飞嘅，讲真， 如果佢几年飞，可能真系跌得落嚟。 系啊，出事噶，即系可以 当。但系不停咁要飞上去噶， 即系原则上一年起码飞两三次去拉翻上去咁样。咁唔系嘅，即系你啲黄平当日和平号陨落嗰阵时咪计到咯，即系计到去你要跌落去太平洋，咁咪焚烧晒，就算跌落去都跌唔伤人咁咯，变咗要系咁咯。但系问题你如果呢一刻 有啲佢就走得佢跌落嚟嘅。 其实好多人做卫星都系啊，系啊，冇错，好多人做卫星都系咁跌咗落嚟，都冇人知噶嘛。其实咁问题就系而家国际太空站就麻烦啦，即系上面有三个太空人喺度啦，两个俄罗斯，一个美国，咁啊上去孤零零，又冇人飞得上去帮佢哋。咁要借助嘅就一定系俄罗斯嗰边嘅火箭咯。咁所以我有时觉得咧，当日中国，因为其实咧国际太空站一个规例就系你任何人任何国家飞到上去太空。你就有權一齊咧，就冚到一嚿嘅太空站，即係好似一個積木 咁埋一齊 ，join 埋一齊，冇 錯。咁啊，裏邊會有即係法國設計啊，有日本嘅設計啊，有美國，因為大家係跟住一個藍圖咁樣去。 誒，冇錯，一個藍圖咁做嘅嚇、啊，即係變咗其實而家好多人都係即係好多個國家都上過去嘅啦嘛，國際太空站。咁、但係中國就未噶嘛，即係佢唔知點解唔肯用呢個先， 係我哋要自立門户， 係要自立門户做。咁但係。即系我都觉得都几麻烦嘅，因为你始终你 即系佢冲破唔到一个即系障碍，即系大家肤色或者系国家之间嘅、 啊。你谂下 出咗太空都唔得， 我唔知点解佢觉得唔得咯。其实我咧应该得咯，但系谂下日本啊咁要面嘅国家，日本咁多个日本太空人咧、都系呢个金乃迪太空中心坐穿梭机飞上去嘅，咁人哋都。OK 啦，即系我觉得点解唔可以合作下咧？或者 OK， 你觉得美国可能唔好，咁你咪用俄罗斯喺哈萨克嗰个太空穿梭， 咁你去到上去砌咗嚿积木之后，咪唔好行入美国做嗰啲机舱， 咁仲唔好？咁应该咁嘅， 系啦， 应该和平， 应该宽宏大量啲，开胸襟吓广阔啲。 系，所以我觉得希望即系如果继续， 不过可能佢哋又唔系因为胸襟狭窄咧， 可能 系咪因为资金，因为啲损位嗰啲。 当然， 大家沟通唔 到，当然要，当然要俾钱啦，当然要花费好高嘅钱去维持呢个国际太空站啦。咁变咗唔知噶，我而家觉得都几危噶。上 国际太空站 build 咗喺度，其实都即系我哋 mon 住啲嘢啫。 佢其实做 啲实验， 主要做研究，做实验，冇错啦。咁佢 无重状态，咁有啲咩？咁冇嘢，冇乜特别嘅作为 咯。做实验咯，其实做实验系 一定有啲间谍活动啦，肯定。 唔知啦，呢啲吓，呢啲国家嘅嘢，呢啲每个国家都做嘅嘢，我哋唔方便透露啦。咁我哋做实验一定会，同埋你头先讲呢啲个啱嘅，就系咧，无论讲翻嗰个坠毁事件咧，无论1986年嗰个坠毁事件，到前日嗰个坠毁事件咧。其实发生咗之后，都好多美国嘅人都有讲，佢话点解所有嘅图片或者所有嘅 video， 点解都系地面影上去嘅咧？ 冇卫星嘅咧？唔系，即系头先你嚟嗰阵时候，我问你啦， 一定有卫星影到噶嘛？ 系咯， 佢一定佢有间谍 卫星系高过你啊嘛？ 系啦，佢有间谍卫星，佢又有商业卫星，佢有国际和平号嘅国际太空站嗰个太空基地，咁有其他嘅 spot 嘅镜。点解唔可以播翻一啲当时佢由入去 卫星系咯 入去 吓，会唔会太恐怖咧？ 我觉得我唔 因为会太伤心咧，望到嗰个片段，因为你睇你真系如果有卫星影到嘅话，即系我觉得一定有啦。 但系有真，但系咪呢啲系应该先系真相咧？ 系真相，但系会太过即系可能会对于人民嚟讲咧，就会太过真系。你一定要亲眼睇到佢爆，你先信。而家系爆咗啦，咁样。 唔系，同埋咧，我要讲翻啲疑点咧。其实我觉得好奇怪。 嗯、 你谂下，如果当日佢升空嗰阵时咧，佢咪话已经有块瓦片啦，跌咗落去撞烂咗少少左边翼嘅机尾嗰边啦。咁点解佢上到16日？喂，你太空漫游，你行出去装都好啊。佢冇装过噶、啊。 因为地面你话冇事嘛，你开会。 我咪就係，但係覺得係咪儀器得滯咧？你又冇裝過， 咁飛咗廿幾次啦。 喂，你話你撞爛咗對翼喎、啊，你又唔裝下，你又唔出去影下相，你又唔去 spot 下佢，你又唔揾太空站嗰啲人去整個潛望鏡裝，乜都冇做。咁之後 OK， 咁你話你可能撞爛咗，你唔影響降落。 咁點解你又要堅持飛翻去金馬迪太空中心基地啫？因為其實佢可以改變降落基地噶嘛，即係包括佢可以即係哥倫比亞號第一次降落都唔係降落喺金馬迪噶嘛，喺降落喺加州嘅愛德華空軍基地噶嘛，因為愛德華空軍基地可以降落到穿梭機噶嘛。喺加州嗰個沿岸， 佢哋即係成套嘢整曬 嘅，整曬噶。咁你諗下，點解唔可以簡單啲？你由太平洋開始滑落，咁就安全好多啦嘛。如果你太空人有咩事，你跌落海嘅啫嘛，你唔會砸死噶嘛。咁你一路，如果你 跌落海都死嘅， 但係好少少咯。 咁高跌落海唔係講笑 嘅。係，但係 咁高速插落海， 係，但係點解你唔可以用一個近啲？你降落去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咧，甚至當日我都講過啦，復活島。復活島上面是一個超級勁大的機場的。 嗯。 那個機場呢是 NASA 起的。 可以 喔。咁呢個 降落穿梭機。 可以降落穿梭機。咁呢個 NASA 起同埋降落穿梭機我是求證過，因為嗰陣時我北京問過嗰個美國太空人。我問佢復活島個機場是不是你哋起的，佢是我哋太空總署起。是不是可以我嚟降落穿梭機？佢係，我係俾我嚟降落穿梭機。為乜？佢話 emergency 嗰陣時咧，我哋就去嗰度降落噶啦。但係從來未用過。咁我心諗，點解你唔可以咁危急？你 因為佢唔知道 emergency 啊嘛。 哇！但係我心諗，你撞翻佢翼。 佢喺九點鐘嗰時就知道嗰個左翼嗰度有啲一開始升温啫。 但係嗰個升温係更加荒謬。我聽完嗰個報導，佢話15分鐘就升到32攝氏32度。哇！大佬，你衝入大氣層嗰下2000多度， 但佢嗰啲 meter 已經壞曬啊嘛，唔知啊。 但係唔係啊？即係我意思，嗰度其實講緊下下都百幾二百度，下下都講到2000度係最高温。 嚇！佢話升咗32度。 係咯，升咗32度 ，so what？so what？ 即係我覺得升32度真係。咁樣嚟到去話俾人聽，咁所以有意外，我就覺得真係唔合邏輯咯。我覺得，所以成件事，我覺得我唔明佢哋自己諗緊乜嘢嘅，我都。 嗯， 但我就覺得佢哋死得真係好不明不白咯。 唉，咁啊，即係慘劇咧，就真係發生咗啦。咁亦都即係冇辦法噶啦，呢啲嘢真係已經係發生咗，希望即係唔會再發生同類嘅事件啦。即係唔好再咁，即係唔好再有疏忽嘅情況啦。即係唔好係人為咯。 啱啊！ 啊，唔好係人為嘅事啦。即係今次其實有少少計錯數，佢入嚟嗰陣時嗰個角度又有少少問題。 但係嗰個係自動導航嘅喎。 但係佢矯正唔翻啊嘛。 但係之前嗰啲太空人又咁鎮定喎，我又唔明。但系都又唔明啦呢单嘢 吓，好啦，唉，咁啊，今晚就差唔多啦。咁啊，呢个大妈咧 ，fax 佢话喂，可唔可以讲多啲？即系佢话即系叫你啊，我 Jason 逼佢讲多啲反地心吸力装置咁样， 逼我讲多啲， 有冇多啲反地心吸力装置？佢话好鬼正。 其实反地心吸力装置应该而家应该好多人真系研究紧，但我觉得中国而家向紧嗰个思维系好正确，即系起码佢上海起咗一个。火車是很正確， 嗯， 這個就是最環保、最大自然，你攞到嘅， 係啦，即係真係外星嘅科技，或者根本你哋要嘅能源，其實就喺你 就喺隔離， 就喺隔離，不過你哋唔用，中意 burn 嘢，中意燒嘢， 中意石油，中意污染， 係啦。 所以我唔知啊，我希望第日我哋全部中國大陸啲火車都係懸浮嘅話咧，哇！咁我哋就好開心啦。 同埋啲飛機全部都懸浮，咁以後啲機票就0蚊咁啊，最正。 咁啊慘啦，啲股票就跌咁啊。 飛機開心曬啦，咁我哋全部坐頭等。 咁好啊！ 啊，500蚊由香港去美國， 港紙啊， 港紙500蚊，300蚊就坐 econ， 100蚊就企位， 企位咁啊，全部懸浮，仲要2個鐘頭到， 萬達舒服。 好啦，跟住交俾輕談先，就俾你聽啦。咁啊 ，CY。 Good night, bye-by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the world. Just you and me.